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临度世中，获至门首，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世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摧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间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业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见解，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移的，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变化很大呢，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就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 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临度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句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成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成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不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至心成念或者是一心成念，这个一心是善根，成念是福德。下面一句这是佛嘱咐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之一，他能够利祸得福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的，这是菩萨现身，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 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显现的啊，这是很幸运呢，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拿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头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上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所以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复述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一部经上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贺掌，对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付出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最重要的一念恭敬啊，我们着重的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 所以感应的力量就很微弱啊。如果是意念，意念是专心专一的，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的，甚至信仰其他宗教呢，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以觉法当中，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这就是在佛法中，所以不一定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这个拜遣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都看到很多，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你看前面所讲的千令升天受生妙用，为什么不说千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吧。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不广是普度一切众生。六道造作罪业众生，舍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多善徒的多那难道不是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那是这种道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帮助他升天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道， 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法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就是道理，因为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心量一定要拓开啊。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啊，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他信仰基督教，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啊、他真的到了道理天了，道理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升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来生不成熟，后生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不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吸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啊，礼敬赞叹供养，这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决定没有分别之处，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 化入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就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有无上道，永不退转。啊，这是前面说的有了觉悟的心啊，真心回头了，菩萨不帮助啊。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学佛人苦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叫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是法界，设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注意在《白话明文》里面念到的一生性，设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的，同真心。设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身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就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 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天天改过，天天自省。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啊，天天改啊，不断的改，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你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等着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的，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 文殊发问，为非大智，莫设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空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这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一非太师难免大事化解，乃血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乎虚空藏。这是把虚空藏菩萨的做全经解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再佛言：“世尊，说我自知陶立，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陶立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集一切天龙文辞经典及地藏名字或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成性的，性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带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 别是为未来时刻，这个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起行。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啊，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第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佛号，或者是展理形象。这几种福的利益，这个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依禅、依精进、修行、持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法。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信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这两种圆满了。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就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学佛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 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布施。你不送他一点礼物，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这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在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频率，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那么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啊，展梁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那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的李默愿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僧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福利由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得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的。李牧原就是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 不可思议啊。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啊，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啊，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确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回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啊。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莲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山神拥护。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就。这个道理就是的。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啊。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福利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啊。虽然得福利，不执着福利，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啊。下面七七鸟，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啊，不求佛细说的，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啊。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 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啊，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时候，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法身大士的境界。我们的境界仔细听呢就可以了。下面这个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化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六说修法啊，也就是怎样修法。这一段文不长啊，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啊，为什么供养形象呢？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闻名不见相，菩萨的教诲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 了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要发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给我们设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世上这个供养是不要法的啊，香表性啊，表界定，花表音啊，饮食表续佛慧命，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演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引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离战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二十八种力，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二十八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只注重这些形式，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了。 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进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命，天龙是护法神，佛家讲的天龙八部护法神，他护念你。我们一般讲的他保佑你，二者善过日子，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遍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赞叹是说，礼赞是演，演说。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呢，天天在消除。他的善力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学习的人，三者即肾上因，肾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五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能够语言里疾病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它都不会 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啊，这些疾病呢，与心地有密切的关系。切者利益水火灾啊，这是灾难，你遇不到啊，你能够念出。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啊，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啊，你那个命里头啊，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啊，那个不算数了。你命里头有的啊，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久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则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为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事业，是女转男生啊，女生比男生呢苦处多了啊，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啊，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啊，在底下讲呢，为王臣女。啊，国王大臣，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啊，心好相就好，这是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的大了，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 这无何为帝王啊？我们晓得世界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他才敢得了。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受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原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身转过来，这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之命通，续之命通，就像现在诸位所熟知的特异功能，那是他实施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也不晓得谁送的。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写得这么好，天才啊。那是续之命通，不是这一生的啊，这过去生的啊。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啊。十七呢，有求皆从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这把眷属还了啊。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啊，都有道理的。这酒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竖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他也消除业障，也消除。二十业道用处，这个业道是讲恶道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现在决定不会堕落道了。八 二十一去除尽痛，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 啊被业力牵着走。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啊，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就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夜梦难落，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二十三者，先亡离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身在福地，身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感理。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诸佛。毕竟成佛是讲最后，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一百零七门，或是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感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二十八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啊，那么人 教修行得28种利益，那其他的五道理啊，诸天归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稳，地藏这个稳很重要啊。理，地藏行，理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啊，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香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啊，古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者恭敬赞叹，他身上有香，真的闻到有异香。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啊，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啊，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嗯，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自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的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啊，出生当然更好，啊，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啊， 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啊，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所以他赞叹瞻礼啊，这个瞻礼是致敬的，得其中礼，所以他们恭敬赞叹瞻礼的时候，他也得礼。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啊。你看呢，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都是儒家说的，都道家说的，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利益啊。那么他得的受超圣地啊，这是圣地啊，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这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啊。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就躺在那里去了，听的人常常吃苦啊，但是讲的人是对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的啊，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啊，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恶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啊，是不断的讲的啊。这有很多人说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那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啊，天天讲，天天劝的，天天压，降服住了啊。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啊，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绝祝福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啊，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啊，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正当本力，本是本有，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啊！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师二智，这是讲的最高的啊，正当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根本是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师才有，十法界的众生没有啊。十法界众生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的，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 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啊，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夜习烦恼还会起邪心，啊，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根本之从哪来啊？根本质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质，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这是根本。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叫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之二者，这个说法也好，他除了讲这个智，两种智之外，他讲慈悲，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一定的道理。六者寻觅解脱，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以定力而行起，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学 就让他看一看，啊，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这里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啊，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啊，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啊，他说这真厉害，啊，然后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啊，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啊，跟佛法讲的相应吧，啊，所以说能力智慧也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啊，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啊，道理在此地，啊，越复杂就越糟了，啊，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越少越好，啊，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啊，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啊，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你不能解其意，啊，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啊，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佛的意思已经明了，啊，说为什么明了的，佛的意思就是自己听的，啊，所以你才会明了 啊是自己的心的，你虚名解通，其切者离境成佛，啊，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啊，啊，决定归无上菩提，这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在这个其中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度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极大菩萨天龙八部，啊，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大会一开端，设方一切诸佛都来了，啊，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啊，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我们在一切经里没有看到过，啊，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啊，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的机会，没看到佛来，啊，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啊，自始至终啊，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 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的。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是不成功的。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称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的，他们来做证明。事实他理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定，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动具复展理扩张而退，一切会动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理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扩张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啊！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解满了。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呀，吉祥这不行。好，今天法会呀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